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啊，叫做捉妖者联盟啊，明显就是在蹭这个复仇者联盟啊，还有捉妖记二，还有捉妖记三人鬼殊途。这个捉妖记的记呢是济公的济啊，可不是那个真正的井柏然那部电影的捉妖记的那个字儿。还有道士出山，这明显是那个道士下山这部电影的一个仿冒品。还有道士降魔，还有道士出山三，这些电影呢在影院是肯定上映不了的，但是呢在视频网站上却可以鱼目混珠，用一个似是而非的名字来糊弄观众。观众们一不小心就错把李鬼当成了李逵，以为是某某热门影片出了高清的正版，欣喜地充了会员，点击播放按键，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相差的太远了，可以说套路太深，让人防不胜防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个寄生营销、捉妖记和捉妖者联盟，这个捉妖记的记呢是这个济公的济啊。语文老师看到表示已经哭晕在厕所，严防死守不让学生写错别字，结果呢现在还是被这个山寨厂商给带跑偏了。为了蹭这个大片的热度，一些厂商故意将自己的山寨电影的名字取得与热门影片仅仅有一字之差，而且读音还相同，然后堂而皇之的在视频网站上进行上线和播放。这种现象在业内甚至诞生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寄生营销，比如这部捉妖记就是啊。请注意，捉妖记这个记字呢与井柏然和白百合主演的捉妖记呢是一字之差，宣传海报呢还调成一个暗色调，稍不留神呢就让观众们上了当。其内容啊与捉妖记相差可是非常的远，人家这是济公的济，就这个片子烂成这样竟然还拍了三部呢，也不知道演点什么东西。另外一部呢是这个捉妖者联盟，不知道这个复仇者联盟的主创们看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啊。反正视频网站上的网友们的留言都是这样的画风，网友说这几个演员是后台特别硬还是特别有钱呢？这么烂的片子也演得出来，我这是第一次回复电影的评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其后呢有700多个赞和80多个跟贴，都是在赞同这位网友的发言的。另外呢除了用这个通假字之外，换字大法也很常见，比如说这个换字大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出现我梦中，你凝望着我，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沉默脸孔，仿佛有话想要说。我等了好久，梦醒了。想我 发现我难过，是因为你造成的。是否你敢伸出手，像我当初勇敢。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电影中的换字大法，请看这么一组影片：夏末特烦恼，道士出山，一代人师，唐人街命案。是不是觉得这个似曾相识，但是又有哪里不对呢？这类电影的山寨取名套路啊，是直接用一个字形相似或者是意思相近的字来进行代替，选择的题材呢也与热门电影相似，观众们纷纷表示真的是防不胜防。还有一部电影叫做钢管侠，这个名字让人真的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致敬变成了剽窃的遮羞布，情节类似就是向经典致敬，片名类似就是向经典致敬情怀，然而有一种致敬却是连那块遮羞布都不要了。比如这部《汽车人总动员》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字上耍小聪明了，而是直接从文字走向了图片，在海报上用一个轮胎将人字挡住，就是你乍一看的话会以为是《汽车总动员》，可实际上呢叫做《汽车人总动员》。很多不明真相的观众等进了电影院才知道，原来啊这是一个学了动画才3年的一个系列的国产动画片，想必像这样的山寨日后也很难有厂商可以超越了。比如还有一种方式呢，叫做年代记。有一部电影叫做美人鱼2016，哎，乍一看还以为是美人鱼这部电影又出了续集，可是结果戳进去一看啊，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部美人鱼2016名字和2016年贺岁档上映的周星驰的美人鱼简直没有任何的区别，堂而皇之的占据着搜索的资源，可实际上呢这部影片根本就和那部影片没有丝毫的关系。而且呢这个成龙大哥的暑期档的喜剧片绝地逃亡也难逃被山寨的厄运，冠上了一个绝地逃亡2016就开始上线了。而且呢这个团队还曾经山寨过澳门风云，拍摄了一部澳门风云2016，登录了视频网站，居然还是会员付费来进行观看，可是实际上啊大家进去之后都发现是大跌眼镜，这个电影真的是烂到不能再烂。其实呢像这种靠套路就不会有活路的电影呢，不如把这些精力啊用在对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电影才是推出精品的一个王道。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爱的花从前。 我想问这些爱生如何养成， 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 我想问这些爱生如何养成， 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 我想问这些爱生如何养成， 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 这些问是否我每天烦，这些问是否我每天烦。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生活大爆炸，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生活大爆炸，我是李恩。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了啊。这个事情呢，可能关系到我们很多人的生活，而且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意外，那就是北京同仁堂再登质检榜的黑榜，炙甘草的含量测定项目不合规定。据北京商报的报道，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委员会官网公布2016年下半年药品质量监督抽检结果，其中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责任有限公司再登黑榜。公告显示，为了加强药品监管，保障药品的使用安全，天津市质检监督委员会对天津市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环节的药品进行了质量监督抽检。检查结果显示，抽检中有25批次的药品不符合规定，其中同仁堂亳州饮片公司生产的批号为60113240的炙甘草含量测定项目不符合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的相关规定。天津市监督委员会表示，天津市市场监管及各级执法部门已经对监督抽查发现的不合格药品进行依法查处，下一步将会加大对中药饮片质量的监督检查的力度。那这个同仁堂亳州饮片公司屡登黑榜，他们到底是什么公司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详细聊。 搭船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已合上眼睛。 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到你知己才是虚伪。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同仁堂亳州影片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呢？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10月，同仁堂亳州影片公司生产的批号为60118253的熟地黄含量测定不合格，被湖北省食药监局通报。2016年2月，同仁堂亳州影片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30601的番白草因性状不合格，被山东省食药监局通报。2008年，同仁堂亳州影片公司生产的批号为80527020的瓜铝因性状检查不合格，被山东省食药监局通报。据了解呢，这个同仁堂亳州影片公司隶属于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唯一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集中药材两种繁育、种植、中药饮片和中药养生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主营中药饮片和中药养生保健品。简单来说，这个公司呢，就是同仁堂旗下的一个公司啊。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到底让我们老百姓如何用药安心呢？看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了，有一些所谓的中华老字号，可能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安全。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乐享生活继续回来。 开往山顶上的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好想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的问谁抢去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像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进生活美食家。 生活美食家，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嚼口香糖不小心吞下去会不会粘住肠道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拥有一口健康洁白的牙齿是很多人所追求的。受到这个电视广告的影响，相信很多人都养成了一个嚼口香糖的习惯。口香糖除了可以清新口气之外，还有这个清洁口腔异味的功能。然而，嚼口香糖的方式用来保护牙齿，这种方式真的靠谱吗？另外，如果您不小心把口香糖吞下去，是否会对人的肠胃造成不利的影响？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科普一下。通常来说呢，口香糖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代糖的口香糖，另外一种呢是无糖口香糖。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代糖的口香糖，相比无糖口香糖来说，代糖的口香糖增加了甜味剂、薄荷香精等成分以改善口感，但由于糖分含量较高，如果长期咀嚼的话，这个糖类物质会使得口腔中的细菌得到充分的繁殖，从而引发龋齿。然而再说说这个无糖口香糖，无糖口香糖是使用代糖物质来作为甜味剂的一种口香糖，虽然说它也可以释放甜味，但由于无法发酵，所以口腔中的一些细菌会因为营养的供应不足而逐渐减少，这就间接地保护了我们的牙齿。由上可知，代糖口香糖会腐蚀牙齿，而无糖口香糖则会利于口腔健康。所以呢，我们平常在购买口香糖的时候一定要留个心眼，看清楚口香糖的种类。那么长期嚼口香糖到底是有好处还是坏处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平凡的女孩，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咱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这个口香糖的话题啊。长期聊口香糖呢，到底是有好处呢，还是坏处呢？其实啊，它的这个坏处呢，要大于利处。因为咀嚼这个无糖口香糖，它既可以利于保持口腔的酸碱平衡，又可以降低发生龋齿的可能。但是呢，这个无糖口香糖虽然对牙齿的伤害不大，但是如果靠咀嚼口香糖来清洁牙齿而不是刷牙的话，对于牙齿来说则是一种伤害。因为长期的嚼口香糖不仅使你的牙齿得不到保护，相反可能还会伤害了你的牙齿。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个代糖的口香糖可以腐蚀牙齿之外，这个长期嚼口香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坏处。第一是损害口腔中的补牙物质。有研究发现，经常咀嚼口香糖的人呢，会损害人体口腔中用于补牙的位置。如果曾经使用含汞材料补过牙的，口香糖可能会将其中的汞材料释放出来，从而对人体的器官和各个系统都造成危害。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汞呢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第二，加重下颌的关节负担。长期呢处于咀嚼状态，有可能会使得这个咀嚼肌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从而加重你的下颌关节的一个负担，还有可能出现晚上睡觉磨牙的情况，影响人的睡眠质量。一般来讲，嚼口香糖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以内。那如果我们在吃口香糖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口香糖咽了下去，会粘住肠道吗？其实啊，这个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人体的这个肠胃拥有十分光滑的内壁，口香糖咽下去之后呢，自然不会被粘到肠胃上。另外呢，在这个胃酸的作用下，口香糖的粘性会消失，可以说通过肠胃的蠕动可以正常的排出体外。但是虽然这样影响不大啊，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去吞掉口香糖，因为毕竟它是由天然的树脂造成的，不容易被消化。所以说呢，嚼口香糖呢，它既是一种休闲的手段，也是一种清新口气的手段。可是呢，长时间的使用口香糖还是不太好。所以建议各位，我们可以经常的进行刷牙，来进行你的口腔的调理，会更加的科学。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回来。 Yeah. 么可预算亲密的蔓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有酸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知需感，多啤梨点样拣，系咪拣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用陪我撑，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争，好在我唔系我的蛋，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感动，我与他守候一磅一字号，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上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中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什么 A 餐 B 餐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要，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苹果橙是否比你想给你成长，什么你所知三蚊一只橙，一点都会失恋惨，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要，水果当正餐，想得你成长。山果你将会怎么拣，假若很情感但愿你真，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进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在这一节呢，我们来告诉各位一个非常神奇的杯子啊，也是很潮的一款产品。怎么说呢？我们都可能很喜欢喝饮料，对吧？但是喝饮料呢，可能会发胖，可能会不健康，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但是有一个杯子却很神奇，它可以让这个纯净水变成饮料，变成像果汁一样的好喝。而且呢，它可以说里面不含任何勾兑或者冲泡的成分，却可以把白开水变得像果汁一样的好喝。这款杯子呢叫做 Flower Bottle。 这个杯子呢是如何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欺骗你的大脑。秘密呢在于这款杯子的盖子啊，在这个盖子里面添加了一个食品级的香料，可以持续12个月之久。当你喝水的时候呢，你的鼻子和你的这个嘴里面都会感受到强烈的香味儿，而当你喝水的时候呢，口鼻感受到强烈的香味儿之后，就会觉得你是在喝果汁或者是饮料了。至于口味呢，目前这个 Flower Bottle 包括草莓，还有橙子，还有葡萄，以及可乐等等，大概有6种口味可供选择。更加棒的是，当一年之后这个香味消失了之后啊，您不用更换整个瓶子，只要更换瓶盖就可以了。那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这个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啊，不过呢，这款杯子目前已经报备了美国的 FDA 和欧盟的食药监局，目前正在等待下一步的审批。哇，这么神奇的杯子可能我们都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有一款的话，大家会买吗？它的售价又是多少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给你答案。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许相遇，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煽情。虽然还依旧爱你，看起来有些多疑。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讲到了一款非常神奇的杯子啊，这个杯子呢叫做 Flower Bottle， 它的这个目前啊已经可以说在上市了啊，但是呢可能在中国市场上想要购买的话还稍微要费点劲。如果您真的很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您它的这个名字的拼写，您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下，叫做 FLAVOURBOTTLE， 您可以在百度上搜一下这个名字，就会知道这个杯子的目前情况了。而且呢这个杯子它可以有很多种的口味，里面呢就是装的纯净水，但是由于这个杯子的杯盖有这个食品级的香味啊，可以让你在喝水的时候通过你的口和鼻感受到香料的味道，让你感觉就像在喝饮料，就像在喝果汁一样，既满足了你的口感，同时呢又非常的健康。这款杯子呢，它刚才我们说到到底需要多少钱，其实价格相当相当的便宜啊。这款杯子的价格呢是20美元，约合人民币大概也就130多块钱。如果您喜欢的话，其实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看看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买到这样的一款杯子，也来感受一下把纯净水变成果汁喝的这种快感。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If you love it, go and get it, go and get it. 红河风光，走在现实对立，抢到什么风光？当歌去到世界一角，争到什么挥霍？这个会美化我，那个会变化我？心多的心多，别叫日子差不多。永远有压力与责任，应付过并有时间做过。会令我发现这世界似某工厂，看我哼哼歌，看点一科学想很多。 One, two, yeah, yeah, no doubt, your boy so real. Plus my style stays ill. I do this deal and no deal. MC Jin rocking with Gil, and the tracks stay knocking. You get it down, but I keep it popping. Won't stop 'cause we want some more. This that new ish, slow down. 看我更多，走在现实对立，抢到什么风光？更多去到世界一角，争到什么挥霍？这个会美化我，那个会变化我？心多的心多，别叫日子差不多。到处有片段与故事，数十个并偶而过，万个会令我发现这世界变得疏爽。当我梳梳妆，看天一光，五官很多。看我更多，走在现实对立，抢到什么风光？更多去到世界一角，争到什么挥霍？这个会美化我，那个会变化我？心多的心多，别叫日子差不多。更多怀着现实快乐，抢到什么风光？更多要去到个岁数，争到什么挥霍？这个会美化我，那个会变化我？心多的心多，别叫自己差不多。 The flow is so poetic. Guarantee that you won't forget it. It will never happen, I just won't let it. If they ever ask who said it, I said it. Hell, there's one of the best. After this, it's done with the rest. Watch me, trust me, believe me. Everybody just take it easy. 看我刚刚走在现实对立，抢到什么风过浪过，去到细致一角，争到什么挥霍。这个会美化我，那个会变化我。心多的心多，别叫日子差不多。刚刚怀着现实快乐，抢到什么风过浪过，要去透过岁数，争到什么挥霍。这个会美化我，那个。